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邱姑姑，她是谁啊？她是干什么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李君泽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邱姑姑。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李君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邱姑姑。我们想起邱姑姑就想起生活。我没有见过邱姑姑，但我猜邱姑姑的脸是红红的、圆圆的、胖乎乎的。我没有见过邱姑姑，但我猜邱姑姑是一个画家。邱姑姑一来就给果树和庄稼抹上了金黄的、火红的颜色。邱姑姑啊，忙着呢，她给所有的麻袋和箩筐都装上了饱满的米粒，沉甸甸的果子。果子爱嘟着嘴巴，提个意见的箩筐太小，装不下。邱姑姑啊，她真好，她给我们送来了一阵阵凉风，使得那给村里看场院的小弟弟、老奶奶们把手上的薄扇一把一把收起来。邱姑姑啊，披着露珠来客，踩着霜花悄悄地走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又一个丰收的喜悦，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讲到上海的一支慢跑队伍，他们把跑步和环保有效地结合到了在一起。那么他们的规模有多大？他对环保有多大意义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每次跑的人数啊都不同，到目前为止最多的一次呢有50多人。如果人太多的话，他们会分成两组，每组呢有单独的路线。如果你不想跑，走路也可以，捡拾垃圾是最重要的。看一下每次跑的人数啊都不同， group sizes vary、那个 group size 我们知道是大小，后面跟的动词 vary V-A-R-Y 表示说是一个变化的一个量哈。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the class size vary， 在学校里面班级的人数哈、也是不同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后面也可以加介词呢 from to 哈、可以说呢 from class to class。 如果我们想强调啊每一个班级的话呢，后面可以加上 from class to class。 最多的时候呢人数可以达到50多人， reaching a maximum of 50 so far。后面用的是 maximum M-A-X-I-M-U-M maximum 最大量的哈，我们讲过这个词 maximum， 它的反义词呢是 minimum minimum 表示最小量的。 If a group gets too large it is split in two and each goes on a separate route， 群体人数太多的话它被分成了 split in two 哈，这个词 S-P-L-I-T split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分开哈、我们可以说呢我们在付账的时候哈、比如说在购物的时候呢两个人会说 split， 我们说把这个钱呢分着付哈、用这个词 split。 另外呢，我们说在吃完饭之后呢，大家会 split the bill， 表示说 AA 制哈，用这个词 split， 而这里面呢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分成两块， split into and each goes on a separate route， 那么每一组有不同的一个跑步的路线，后面用的是 separate。 And yes, it is okay to walk if you're not a runner. Picking up trash is what is important. 如果自己跑不下来走也可以哈，那么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说呢，大家一定要捡拾路边的垃圾。每一个月啊，他们都会安排一个大型的捡拾垃圾跑的这么一个活动，有的时候呢，地点设在呢远离市区更远的一个地方。Every month, a larger scale plug is scheduled during the weekend. 大规模哈 ，larger scale, S-C-A-L-E 哈，规模啊 ，larger scale。Is schedule 这个词表示安排哈，我们说安排一个会 schedule a meeting 啊。那么如果说觉得这个会议呢时间不合适，我们可以 reschedule 哈，把这个时间给它再调一下啊，用了 reschedule。Involving runs farther away from the city 远离城市，因为呢在周末大家可能时间比较宽裕，可以呢走得更远一些啊，所以说安排的地点呢也远离市区。那么对有些人来讲啊，从大街上捡拾垃圾，那么这个想法或这个做法啊，似乎啊不是很卫生，所以啊他们用竹钳子哈来收集垃圾，然后呢把这个垃圾放到一个袋子里面，有的时候垃圾太多，以至于啊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在路边清空他们的垃圾袋。 The idea of picking up waste from the street might seem like unhygienic in the extreme.捡拾垃圾哈，这里面这个垃圾呢没有用这个 trash， 而换成了另外一个词叫 waste 啊，这个词也表示垃圾 waste waste。 那么看起来呢，我们学过 hygienic 表示呢一个卫生的安全的，前面加一个 un 呢，那表示说不卫生，所以他们会认为是 very unhygienic in extreme。 The trash runner use bamboo tongs to collect litters， 因此啊这些跑步者啊用竹签子把那这些垃圾给它拾起来，叫这个 bamboo tong。 bamboo 我们知道竹子，后面这个 T-O-N-G tong 这个词呢表示说这一个签子啊， to collect litter and put it into a bag，把它们拾起来，然后呢放到这个袋子里面。 And sometimes there's too much trash that runners have to stop and empty their bags along the route、哎、后面看一下清空他们的垃圾，用这个词 empty E-M-P-T-Y， 这次呢我们学过作为形容词表示空的、啊、比如说 The box is empty， 这个盒子呢是空的，但是呢今天这个 empty 呢是一个动词，表示说把一个东西给它清空、啊、因此我们可以说Empty the rubbish bin， 表示呢我们把里面的垃圾呢给它倒掉。Empty rubbish bin。刚才我们讲到了，他们这种跑步呢，除了有环保健身之外呢，还有一个意义啊，因为 plugging 还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的交往，因为他们在跑步之后，大家呢聚到一起呢，能够喝一杯，放松一下。There is also the other side to plugging。或者呢，用一个词叫 social 这个词哈 ，social 表示说一个社会的。那么一个方面啊，因此啊，人们可以进行一些社交活动。After the run, everybody gets together to have a drink and chill out a bit. 因此啊，在跑完步之后呢，大家能够聚到一起啊，用的是 get together， 然后呢，喝一杯之后呢，有一个词组叫 chill out， chill c h i l l 表示说冷，后面加一个 out， 那么这表示这些人能够 calm down， 能够放松一下，能够冷静下来。因此啊，这个chill out 也可以翻译成 relax a bit。 那么在每周跑步之后啊，25岁的谭先生哈，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呢回松江的家，他说 plugging 比购物或者呢到处旅游更有意义。 After the weekly run, Mr. Tan 25 catches the last metro train home to Songjiang district. He says plugging is more meaningful than spending leisure time shoppingor traveling around， 对他来讲，这个 plugging 这项活动比呢购物和呢旅游更加的有意义，用了 meaningful 这个词。我们再看一看啊，他有一个休闲时间啊，他用的是呢 leisure time， L E I S U R E leisure time， 而没有用这个 spare time 啊。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谭先生啊，他是跑步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穿着一件 T 恤啊，上面印着活动的名字。他帮助新来的跑步者熟悉啊跑步的路线。他特别喜欢啊，在每次跑步后，在酒吧里和这些朋友们呢一起聊天。Tan is among the founding member of Trash Runner 啊，他也是呢这个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啊，用的是 founding member F O U N D I N G。我们学过这个是 found 表示建立 member 啊，一个成员哦 Trash Runner。He wears a T-shirt with a group name on it and help newcomer with the route 啊，帮助呢新来的这些跑步者呢熟悉这个 route 啊，这次我们讲过了。His favorite part is socializing with everyone at the bar after each run. 他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啊，是呢 ，socialize 这个词 ，socialize S O C I A L I Z 这个词啊，表示说呢，能够与某人进行社交活动，进行交往啊，这个 socialize。谭先生啊，在业余时间有的时候呢，还说服他周边的朋友啊加入这个活动，比如说丁先生。丁先生最开始认为啊，在路边捡拾垃圾啊太脏了，但是呢他和大家一起呢一次活动之后，他改变了主意。 Tan has tried to encourage his friend to join Trash Runner 啊，参加这个活动啊，用的是 encourage 鼓励他的朋友能够 join the Trash Runner。 Some like Dean 啊 Mr. Dean initially found the idea of picking trash icky。那么这位丁先生啊，一开始啊，他认为在路边啊捡拾垃圾这个想法啊有一些 icky 哈、啊，用这个词 I C K Y icky 这个词啊，表示说一件事情让人觉得特别的讨厌不舒服 icky。而这里面呢，表示说这个事情啊有一些脏哈、啊，用的 icky。He changed his mind after one outing with the group。和大家出去跑一次之后，他呢改变了他的想法哈、啊。看一下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呢叫。outing O U T I N G 哈，那么这个词大家可能学过，表示一个户外哈旅行，比如说 spring outing， 那么可以翻译成呢我们的一个春游活动哈，这个 spring outing。而这里面这个 outing 呢，不是春游了，而是指呢 running and picking up rubbish， 边跑边捡拾垃圾的这么一个 outing。那么丁先生啊，对这次活动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的做法加深了民众啊对环保的一个意识。他同时啊尽量的不用外卖的塑料袋，因此啊通过这次跑步之后，他整个的一个观念啊，整个的一个想法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He says the group brings a positive force to public awareness。活动哈、啊，这群人他们带来了一个 a positive force。看看这个词 positive。P-O-S-I-T-I-V-E 这个词呢表示说呢积极的向上的，后面加一个 force 表示力量哈，积极的力量，对于公众的一个认识哈 awareness。 好，我们先看一下 positive 这个词，它的意思呢首先表示说一个人积极向上的啊 positive，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 positive force， 也可以翻译成一个正能量啊等等。另外这个 positive 这个词啊，也可以表示一个人对一件事情非常的肯定，比如说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确定哈 ？Yes, I am very positive about it。我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肯定哈，没有任何的困惑 ，positive。那么与之相反呢，它的否定词呢是 negative，negative，N-A-G-A-T-I-V-E，negative。所以说这两个词呢，大家。一起来记哈，一个呢表示积极向上的，一个呢表示消极的 positive and negative。 后面跟到的是 public awareness， 公众的一个了解，公众的一个认识程度哈，用的是 awareness。 它的拼写呢是 awareness， 这个词啊可以跟很多的形容词来构成常用的一些词组，比如说 political awareness， 一个人的政治觉悟，一个人的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一个人的环保意识哈、啊、等等。那么大家记下的就是 awareness 这个词。For his part, he's more careful about the plastic in the takeaway meals。因此啊，他在以后的外卖订餐的时候呢，使用这个塑料袋更加的小心了。他表示说，如果能不用的话呢，尽量就不用这个 plastic bag 这个塑料袋了。后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外卖呢，叫 takeaway meals。Takeaway, T-A-K-E-A-W-A-Y, takeaway 表示拿走，没有哈。我们说一顿餐一顿饭合到一起呢，我们的叫做外卖 takeaway meals。 那么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